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行书信，跟着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进一步加强妇女同盟的工作。